总要为爱伤透了心，才知真情多么难寻。有谁愿意如此认识爱情？总要留下多少泪滴，才能看清楚自己？一颗痴心，一段痴情，说得容易，怎奈人间际遇。就让我和你沉睡在梦里，可知我的心不愿意醒，相偎又相依，黑夜到天明，缘分不能分，命运不能逆。如果天有尽，如果梦会离，就让我的心爱到彻底。我对你的爱已无法说明，就像风吹不息，雨打不停，此情不渝。 不停，此情不渝。